灭亡记下第二章，上主要用旋风接厄里亚升天的时候，厄里亚和厄里叟正离开基尔加尔。厄里亚对厄里叟说，请你留在这里，因为上主派我到贝特尔去。厄里叟却答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贝特尔，在贝特尔的先知弟子们出来见厄里叟说，上主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回答说，是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厄里亚对厄里叟说，厄里叟，请你留在这里，因为上主派我到耶利哥去。他回答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往耶利哥去了。在耶利哥的先知弟子们前来对厄里叟说，上主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厄里亚又对厄里叟说，请你留在这里，因为上主派我到约旦河去。厄里叟回答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的性命起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二人于是继续前行。先知弟子中有50个人同去，远远站在他们对面。他们二人立在约旦河边，厄里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，击打河水，水及左右分开，他们二人从干地上走了过去。过去以后，厄里亚对厄里叟说，在我被接去离开你以前，我应该为你做什么，你尽管求吧。厄里叟答说，求你把你的精神给我2分。厄里亚说，你求了一件难事，不过当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能看见我，你就可以得到，否则你就不能得到。他们正边走边谈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辆火马拉的火车出现，把他们二人分开。厄里亚便乘着旋风升天去了。厄里叟一见就呼喊说，我父，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，以色列的骏马。随后就再也看不见他了。厄里叟遂抓住自己的衣服撕成2半，然后拾起厄里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，拿着从厄里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说，上主，厄里亚的天主在哪里？他一击打河水，河水就左右分开，厄里叟走了过去。耶利哥的先知弟子们从对面看见了他，就说，厄里亚的精神已降在厄里叟的身上了。他们便前来迎接他，俯伏在地叩拜他，对他说，你仆人中有50个强壮的人，请让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，或者上主的神将他提去丢在一座山上或一个山谷里。他回答说，不必派他们去，但是他们逼得他不好意思，他这才说，你们派人去吧。他们于是派了50个人去，寻找了3天，始终没有找到，便回来见厄里叟。那时厄里叟还在耶利哥。厄里叟对他们说，我不是对你们早说了，你们不必去吗？城中的人对厄里叟说，请看，本城的地势很好，师父也看见了， 只是水不好，以致土产不熟即落。厄里叟说，给我拿一只新碗来，里面放上些盐。他们就给他拿了来，他遂出去到水泉旁，将盐倒在水里说，上主这样说，我已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再也不会引起死亡和不熟早落的病。果然，照厄里叟所说的，那水直到今日常是好水。厄里叟从那里上贝特尔去，当他沿路上去的时候，从城中出来一些小孩子，讥笑他说，光头上来，光头上来。厄里叟回过头去看他们，因上主的名诅咒了他们。立即有两只狗熊从林中出来，咬死了其中42个孩子。厄里叟从那里去了加尔默尔山，然后又从那里回了撒玛利亚。